在空中念成了一丝丝音线，线的两边牵着出坚毅的笑颜，和你离去时静静哭泣的眼前的雨打脚印，好像爱人，曾经说过的永远成为欺骗，对你的怀念本是剪切成碎片，却是终生不得安，下山初见。眼前的雨打脚印，好像爱人，曾经说过